触摸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好，这里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严泽欢，五官。 时间前留下的清晰，从没想过将五官分离。 第九位，万玲玲，真的开心吗？ 真的开心吗？日子这样过。 第八位，汪苏泷，随便。 我等的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微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的自己。 第七位，霓虹花园，未来的答案。第六位，李永柱，走了就别回来。第五位，杨家松，越伤越勇敢。第四位，房东的猫，银河低厅。第三位，吴克群，奇异博士。第二位，金文琪，生日快乐。第一位，苏运莹，再会。 我们永远不说再见，永远不要道别离，永远都拥有温暖的心，永远期待下一次再见。 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的能量单曲，他们的演唱者分别是金志文、李大奔、小宋佳、龙神道和831乐团。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能量音乐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李大奔的《喜欢》，收在李大奔最新推出的专辑《百万甜心》，30首歌的超大容量，让你一次听个够。《喜欢》颠覆了李大奔本来擅长的嘻哈风格，是一首木吉他伴奏的流行抒情，讲的是男生视角的爱情独白，总是听别人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模样，当喜欢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终于明白，原来喜欢一个人啊，就是小心翼翼，有点敏感，甚至不太自信。 当我说喜欢，喜欢没那么简单，多想要了解你，却不想让你看到我自己，甚至想骗过你，让你知道我的多余，多希望我是个完美的人，多希望我在你眼里永远美丽，可往往我说喜欢，却没我想的简单，都怪我曾经的喜欢太多的无意泛滥成灾，我害怕面对你双眼是被你看 穿的底牌，想把我犯过的错全部藏起来，小心翼翼，我生怕意外，只想你明白。当我说喜欢，当我说喜欢，你说喜欢，喜欢没那么简单。哦，就把我当成你，不知不觉就心疼你。我想去你曾经去过的地方，看你看的风景。我想说你曾经受过的伤，体会你的痛心。多想从你想，也许我就能参与你生活，让我陪你度过风花雪月，上到山下火海。当我一发现错过你一半，现在跟不上走散。 你每次都这么说， 都怪我曾经的喜欢大多都已泛滥成灾。穿的底牌，想把我犯过的错全部藏起来，小心翼翼，我生怕意外，只想你明白。当我说喜欢，当我说喜欢，当我说喜欢， 能量音乐 Number Nine，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小宋佳，我的房子不够大。火星电台创作词曲，录音院厂牌制作发行。紧贴房子这个话题，缓缓揭开生命的意义。很多人喜欢大房子，小宋佳却是在讲小房子的好。这里虽然不大，但是装得下一颗跳动的心，这里安心舒适，而且好打扫。这里一样是避风港，既安放自己又安放了爱情。住着大不如住得舒服，用爱装点你们的房子，生命将会呈现更多可能。 小心我可以胜任你最在意的角色，万一在心里认了真，写好的剧本就废了。小心我也会混蛋，霸占爱你的光环，欣赏来不及变了习惯，自卑由谁来照看。好吧，我的房子不大，你曾仔细的打扫它，我的房子不够大，亲爱的你谁拿，而你的孤单啊，有个傻瓜陪你刷牙，哪怕时针走得再慢，好话也说不完。 飞，你会去做小女。爱可以一万岁，你会去做少女。好了，我的房子不大，这样的你放不下。我的房子不够大，亲爱的你去哪？你快回来吧，打着伞站在阳光下。自从我和我的时间路过你，就在自从我和我的时间路过你，就再也回不去。直到有天我们都变慢，好话说不完。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是李大奔喜欢，小宋佳我的房子不够大，排名本周第九。在接下来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 能量音乐 Number 8，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严泽欢的五官。五官就是眼睛、鼻子、嘴、耳朵、眉毛，也是五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五官长在每个人的脸上，好像也没什么可聊的，但是严泽欢找到了一个谈论五官的切入点，把五官当成一个整体，互相磨合，配合默契，有时还会欺骗一下神经。哎，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歌词，能感受到严泽欢的自由和有趣。 长出更多的眼睛，方便你我好看清。爱人身体里那颗心，只为更亲近。远景还没看仔细，就把自己看恶心。够了够了，眼睛长太多了，比自己不想喘气。多久没闻到空气？只是大脑不愿意给我呼吸的权利，尽量保持着窒息，把我拉入了甜蜜。告诉我这是之前留下的气息，从没想过将五官分离，描绘每个部位的神奇。更多的眼睛，方便你我好看清。爱人身体里那颗心，只为更亲近。眼睛还没看仔细，就把自己看恶心。眼睛长太多了，鼻子挤破想喘气，多久没闻到空气？只是大脑不愿意给我呼吸的权利，尽量保持着窒息，把我拉入了甜蜜。告诉我这是之前留下的气息，从没想过将五官分离，描绘每个部位的神奇。和这默契，只愿 本周榜第七位，新歌上榜，来自龙神道的《热带阳光》，依旧是龙神道擅长的雷鬼风格，独特的律动与气质，像是进入一扇通往热带海滩的空间之门，阳光、沙滩、蓝天、海浪，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关于这首歌，龙神道说的是，如果你的心可以住进一片大海，那么辽阔的天空与海浪或许就像一种信仰，这里没有世俗与纷扰，只有自然纯粹的轻松与爱。本周榜第六位，来自万玲玲，真的开心吗？是歌手角度的自问自答，既然是问句，就是是与否的答案。万玲玲的回答显然是不开心的，她的悲观来自生态破坏，遍布的盗猎者，流向大海的废水，冰川融化，森林着火，屏幕上有的，地表上没了，什么都没了，创作的寂寞， 日子这样过真的开心吗？听起来有些画面感的一首歌，有些触目惊心的现况。 盗猎者惊醒了黑天鹅，犀牛和他乡的血流着，鲨鱼贪图背弃的价格，再刀割后期蛇无需缝合，就这么唱着歌越过了河，用车辙压平了湖泊沼泽，看着绿地变水泥的大宁河，哦哦哦，徘徊着呼喊着孤单的进化，他们最最聪明的脑袋才划分几步将飞水流向大海，狂却无理解的高才，放映蓝鲸的姿态，栩栩如生的头一令孩子崇拜。 孩子崇拜，真的 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酷狗音乐，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21年第35期的歌曲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第8位严泽欢的《五官》，第7位新歌上榜龙神道的《热带阳光》，万玲玲真的开心吗排名本周第6。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能量音乐 No.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霓虹花园《未来的答案》，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歌，致敬当初不甘平庸的自己，也是对未来自己的勉励。霓虹花园来自重庆，从默默无闻的小乐队到炙手可热的热门乐队，他们只用了4年。我特意用了只用了啊，是因为很多成军多年的乐队依然没等来成名的机会。回望过去，霓虹花园给自己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们的成功有参加综艺的偶然，也是必然。时代不辜负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也许暂时得不到回应，请相信未来会有答案。 他告别了他的一切，踏上开往远方的列车，握紧了手中的拳头，为即将到来那个新的世界。他的心里挤满他的单人床，红绿灯也让他找不到方向。可每一个醒来的清晨，他对自己说，他对自己说， 我会在高处弹着吉他，我将不会对着镜子说话，我将在黑夜里重生。 现实残酷却依旧美丽，他花光一年的积蓄，只想让家人得到安心。他开始有一些问题，发现对待感情并不容易，穿过时间的长廊，他明白了，他明白了， Number Four。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汪苏泷的《随便》，跟汪苏泷的其他音乐相比，这首歌的编曲制作不算精致，更像是一首 demo。这种不精致反倒凸显出歌曲本身的随意、随便、随性的态度，逃避过整个世界，也拥抱过世界，嬉皮笑脸说随便，满怀深情说随便。从现在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自寻烦恼，不再苛求完美，不要追求圆满，人生那么短。 人生失眠，兜了一万次原子恋，有人分开停个人间，我分开你的朋友圈，反复怀念那还蒙太奇的碎片，本将思维理性观点，运气总不让我这边，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悲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习惯忘，习惯误解，习惯原谅，每句抱歉，习惯是成熟的注解。再听一遍这些年留下的音乐，让人感动，让人怀念，怀念那个炙热少年。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悲可怜可悲可憎可恨可笑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迷失人群之间，走路盯着地面，几乎拒绝所有来电，我总是很特别，我特别的纠结。我擦肩而过的爱情，不被理解的个性，还有孤注一掷一厢天改可笑的勇气，自我表达的能力，虽能记住念将你逃避过整个世界，拥抱过世界，嬉皮笑脸地说随便。 能量音乐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杨家松，越伤越勇敢。杨家松今年45岁，16岁开始写歌，有天赋，是华语乐坛的老前辈。别人说他年少成名，是田震的制作人，是内地城市民谣的先驱人物，但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各种滋味只有他最了解。2014年杨家松去了香港，差点放弃做音乐，两年后带着新专辑重返乐坛，就像他在歌里唱的那样，我的希望是辉煌的，我的梦想没有改变。越伤越勇敢是他写给自己的歌，没有人天生勇敢，勇敢的人都是在逆境中一点一点变强大。 我走的一步一盼，一无遗憾，何必再绚烂，我盼的美丽答案，温柔 岁。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5期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战马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霓虹花园未来的答案，第四位汪苏泷随便，杨家松越伤越勇敢排名本周第三。在最后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能量音乐Number two， 本周榜的亚军是来自吴克群的《奇异博士》。表面上看，这首歌讲的是关于时空穿梭与爱人反复错过的爱情故事，串联的却是吴克群的另一个音乐宇宙构想。吴克群是特别注重专辑的整体企划感，去年推出的专辑《你说我听着呢》是一部社会影音小说，作为新专辑第一首正式公布的《奇异博士》似乎奠定了新专辑的科幻电影感，借奇异博士这个漫威经典 IP 人物虚构了一个神秘的5307房间，他在星辰宇宙中也藏在每个人的心里，通过一首歌开启一个全新的音乐宇宙，激发好奇心，想看看奇异博士的故事究竟会有怎样的发展。来自吴克群《奇异博士》。 我试着扭曲全部世界，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我穿到这爱在冒的起点，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颜，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你走出世界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有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是十年的雨是最亏的灰，是我把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熟悉的5307房间，你写我终于舍得睁开眼，越通常又越纠结，你说这是我回来第1408的不变，也看魔法一阵阵洗碗，你笑着说要我学会告别，时间能敷衍，世俗能折叠，相遇和离别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靥。你走出了时间的曲线，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时间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要释放逆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上千年的雨是最黑的灰，是我把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说话却思念苦衷，直到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想起了初始心念，愿所谓随意所行，不怕心底的所依。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要释放逆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Cheers. 能量音乐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金文岐的《生日快乐》，生日年年有，但是不一定年年过。也许你也希望找寻一下过生日的仪式感，也许是因为岁数大了，纯粹就不想过生日。金文岐把你想说的话写在歌里，他希望你天天快乐，借用郑智化的一句歌词，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恭喜金文岐新歌《生日快乐》上榜四周，本周登顶战马榜的冠军。 躲在热闹中散场，狂欢过会有后遗吗？害怕庆祝的大人如今还相信愿望吧，点亮蜡烛的数字对人路会有帮助吗？渴望被爱的小孩索性早放松期待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我快乐。两扇青春忽然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喝成了吗？和世界交战有磨平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着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 来自金文岐的生日快乐。以上就是我们战马榜2021年第3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DJ 董鹏。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快乐生日快乐，祝你快乐，趁青春呼延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喝成了吗？和世界交战又磨平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两盏青春呼延吞下，来不及消化就喝浅了吗？和世界交战又磨平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那年今日举杯烟花，手拎点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悲伤了回忆拥有也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 快乐就忘东忘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